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任新民是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由于他衣着朴素，身材消瘦，总是被当成普普通通的老师傅，甚至有一次还被挡在了友谊宾馆的门口。就在任新民被挡在友谊宾馆门外的那次会议上，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常规发动机还是用氢氧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氢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朱元森为首的几位科学家主张上氢氧发动机的方案，但是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氢氧发动机虽然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许多技术难关尚未攻破，加之研制周期长，能否保证发射任务很难预测。而常规发动机对于中国火箭专家们来说，那是轻车熟路，把握很大，还是用常规发动机的方案比较稳妥。那天任总坐在会场的一角，认真地听着双方专家的发言，同时也认真地记着双方专家的观点。这是任总一向的习惯。他的秘书说，早在50年代，有关部门组织技术讲座的时候，任总每次都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认真记。就是现在，每当有人汇报技术问题的时候，不管问题大小，他都会仔细听，并将一个小本儿放在膝盖上认真的记，有不懂的地方还不耻下问，从不摆出一副领导者和大专家的架子。任总一边听着一边记着，外表上看上去很沉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氢氧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新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没有污染，还能够大大增加有效载荷，特别是它的真空比推力可以达到420秒到470秒，比一般的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大 50% 还要多。而比推力增高一秒，就意味着运载火箭的能力增加10公斤。 早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美国便不惜血本，让布劳恩等一批卓有远见的火箭专家开始研究氢氧发动机。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便投入了应用。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对氢氧发动机的探索和预研工作始于1965年3月。1971年1月首次进行了液氢液氧燃烧试验，并且取得了成功。半年之后，第一台液氢泵半系统试车获得成功。但是由于氢氧发动机技术相当复杂，而且风险颇大，因而世界许多国家既梦寐以求又望而却步。中国长征三号火箭要采用这种发动机同样充满了危险。任总是一位不喜欢走老路的人，他干工作从来不喜欢小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他心里清楚，尖端技术正如聂老总所说，靠买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己干。如果氢氧发动机在这次会议上还不能够作为型号任务确定下来，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预研阶段，那以后不知道还要延缓多少年。甚至刚刚能够掌握氢氧发动机的技术队伍还有遭到解体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现代火箭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于是任总在会上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内成为火箭大国，甩掉落后的帽子，眼睛就要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而不能够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唯恐打破常规。当然，困难会有的，失败也会有的，风险还是会有的。不过，航天事业本身就是一个有风险的事业，如果怕困难、怕失败、怕风险，还搞什么航天呢？会议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但很不幸的是，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因为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了10人受伤。于是，主管试验的一位领导决定，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工程的另一种方案。这另一种方案呢，就等同于下马的意思。正在日本访问的任总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急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刚下飞机啊，连家都顾不上回，便直奔国防科委大院。他敲开了一位领导的门，强烈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要下马。他对这位领导说，领导，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都是可以发射卫星的，但是氢氧发动机要先进得多。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氢氧发动机迟早是要搞的，既然要搞，晚搞不如早搞，何况我们现在有条件有能力搞出来，而且也一定能搞出来呀。这位领导听了他的意见之后觉得有道理，很快将另一种方案的另字改成了地字。氢氧发动机呢，就由原来的另一种方案变成了第一种方案。这一字之变，改变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汉字啊，而是氢氧发动机的命运。因此，后来有人谈起长征三号火箭的时候，不少人都说，要当初没有任总的远见和胆略，以及无私无畏、敢于登门觐见的精神，长征三号火箭的历史恐怕就会另起一章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为书，不为阳，不为上，这是人总一生的座右铭。在航空航天部大楼的办公室里，任总的老秘书谭邦志先生是这样对我说的。任总是安徽宁国人，1931年到南京中英学校念中学，1934年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他又去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去读书，而后留校任教。1945年，任总到美国实习，不久考上了研究生，在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了硕士博士，后来又到巴菲特大学当了讲师。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之后，任总立刻卖掉了自己的汽车，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讲师的职位，于1949年6月从旧金山搭乘美国的戈登将军号商船离开美国。但是戈登将军号临近上海吴淞港的时候，碰上国民党的飞机狂轰乱炸，戈登将军号被迫调转船头返回香港。后来任总只好从香港重新搭乘一条货船绕到朝鲜登陆天津，才回到了祖国。任总刚回国的时候，那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无论走到哪里，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位满身洋味的青年专家。谭秘书告诉我，由于任总当时经常身着洋装，有人呢，还把他当成了美国特务。任总刚回国不久，时值华东军区的陈毅将军颁发布告，要招贤纳士，成立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于是1949年9月，任总去了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开始了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钱学森点将，任总到五院担任了第六研究室主任，从此踏上了中国航天之路。1970年4月，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时候，任总就是长征一号火箭的主要负责人。197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通信卫星工程分为五大系统，运载火箭、通信卫星发射场、跟踪测量控制系统、通信地面站。他呀，是这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呢，人们都亲切地叫他总总师。后来任总担任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是任总还是任总，他常对身边的人说，科学工作判断问题的依据就是科学，那种看领导眼色和听领导口气办事的人是最没出息的。谭秘书告诉我，任总见了领导像不认识一样，这并不是说他不尊重领导，而是说领导来之前和来之后他的表情都是一个样。任总的夫人姓于，叫于双琴，是位开朗的女性，与任总可谓是青梅竹马。在采访之中，于双琴这样说道，那时候啊，是任新民先来找我的，是不是一见钟情你还得问他。老人在吃的方面呢，从来不讲究，从不挑剔，特别好对付。不过他不喜欢吃凉的，因为肠胃不太好。老人脾气好，结婚之后从来没有跟我红过脸，更不要说吵架了。要我看呢，他一生中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争名不争利，踏踏实实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特别宽厚，总是看重别人的优点长处和才华。还有一点呢，就是怕出头露面，不喜欢当官。我至少在20个会场上见过任总，每次开会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就到达会场，然后呢坐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要么就不哼不哈望着天花板，时不时的用手抹抹没有胡须的下巴，自个儿静静地思考着什么，要么就是扶着老花镜埋头看文件或者笔记，没有声音只有呼吸。有时候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很久了，给会议主持人的感觉是，这老头怎么还没来呀？据说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七机部代表，周恩来一进会场用目光就寻找任总，但是却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周恩来不得不站起来向会场大声问道，任总来了没有啊？这时候啊，任新民才从会场的最后一排站起来，露出半个脑袋说，总理，我在这儿呢。周恩来笑了，哎呀，任总啊，过来过来，你的位置在前排呢。任总满脸通红，哦，不不不，这儿很好啊，这儿很好，我呀还就在最后一排吧。他使劲的摆手，还是不肯往前靠。他不愿亮相，不肯曝光，不该讲话的时候呢，他一句话也不说，该轮到他讲话了，他的话也不多。有时候主持人把麦克风挪到他跟前，他呀又将麦克风轻轻地推开，然后用一种不大也不小刚好能让人听见的声音去讲话。他讲话很短，常常是当你还等着要听下一句的时候，他已经讲完了。但是在关键的技术问题上，他却是敢于出大风头的。有一次为了尽快验证氢氧发动机的一个故障的原因，他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件事情国内以前从来没有人干过，国外的资料文献也没有记载，试验风险当然就大，万一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就等于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让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在研究试车报告如何写的时候，有人提议啊，要写上经任总决定，还有人建议要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结果这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扯了半天还是举棋不定。任总一看急得满脸通红，腾地站了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扯了，就这样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都说任总是个温和的老头，但是在工作中任总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而且一旦发起火来还怪吓人的。不过进入花甲之年之后就一次，那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次火箭总检查的时候，遥测电源发现了过压报警现象，现场工作人员反反复复查了好几次，就是查不出问题来。于是有人灰心了，有人干脆不查了，让他到天上去接受考验算了。任总知道之后气冲冲地赶到现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那天他的声音呢，比他在10次会上发言的声音加到一起还要响亮。接着他又对现场人员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问题查清楚，绝不能够带着一丝隐患上天，要是查不清楚，宁可全航区等着你们，什么时候查清楚了什么时候再发射。结果呢，不到半天时间故障就查出来了。 分管遥测的专家见到任总之后开玩笑地说，任老头还多亏您的高压政策呢。任总又摸了摸他那没有胡须的下巴，又乐呵呵地笑了。难怪有人说，任总在工作上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师长，但是在生活中绝对是一位充满了慈善与仁爱的老头。有一次他参加完氢氧发动机的试车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公路边躺着一位农民，他让司机停车，然后就下来蹲在这位农民的身边，仔细询问他，你到底怎么了？后来得知啊，这位农民是因为耳聋被汽车碰伤了一只脚，他立刻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这位农民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去诊断。这家医院的医生看了看，说骨头没有问题，但是放了几十颗卫星的任总还是不放心，他走过去伸手在那位农民红肿的脚踝上反复摸来摸去，摸了好几分钟，然后转身对医生说，你呀，给他做一次透视检查吧。医生很疑惑，说有这个必要吗？随同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没有必要，但任总还是坚持说，做一次吧，没问题当然好，万一有问题呢？结果透视检查表出来之后，表上写着两个字，骨折。后来有人问起那位农民，说你知道救你的人是谁吗？那位农民眨了眨眼睛，很自信地说，哎，咋不知道呢？是一个穿卡其布的老头。1984年春节前夕，任总的老伴儿接到了任总从西昌发射基地打回北京的一个长途电话。任总常年奔波在外，戈壁高原峡谷荒山，常常一去就是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家里的事儿啊，他很少过问，也没法过问。在春节前夕能够专门打来长途电话，老伴儿很是惊喜。但是任总的老伴儿在电话里听到的却是这样几句话。电话那头说，今年春节我就不回来了，你们就自个儿过节吧。我打电话来想委托你一件事儿，请你一定在春节期间替我去看望一下刘九高同志。任总的老伴儿嘴上答应着，好好好，你就放心吧，但眼里却涌出了泪水。他知道刘九高原来是任总手下一位普通的技术人员，1975年因为脑溢血而偏瘫，一直卧床不起。近十年来，任总每到春节都要专门去看看他。这次因为要发射通信卫星，在发射场回不来，只有委托自己的妻子去了。据说任总还有很多温柔的故事，但是他从来都不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西昌发射场的任新民是一个大忙人，那作为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考虑周到。在他的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